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日本的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刚刚落幕，拍卖会上中国藏家表现活跃。近年来，日本所藏中国艺术品开始大量回流中国，日本的拍卖行业也吸引了更多的中资的加入。然后我们来关注，在2018年中国禁止洋垃圾进口之后，全球洋垃圾的一个新的运行路线图。那么哪些国家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垃圾进口的压力呢？在节目里我们还要一起走进韩国，来关注在今年的韩国儿童节期间，家长们会青睐哪些益智类玩具作为礼物送给孩子。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当下，中国艺术品的价格日益高涨，这使得很多藏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近邻日本的艺术品市场。因为在过去的百年间呢，日本的艺术品藏家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远古、近代以及现代的艺术藏品。从2015年开始，国际藏界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大批的中国藏家呢走向日本去海淘中国艺术品。日本所藏的大量的中国古董艺术品集体回流。近年来，在日本的各级拍卖会上都少不了来自中国的藏家。早在2015年的时候呢，当时日本的一位企业家新井先生就拍卖了自己收藏的齐白石四季山水四瓶，被一位中国买家购得。更有人说，在每年日本举办的春秋两季大型艺术拍卖会上，购买中国文物艺术品的藏家主要都是来自中国。他们在日本购买中国艺术品的时候呢，出手阔绰，可以说现在是他们在支撑着日本的古董拍卖界。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首先走进最近日本举行的一场拍卖行业，来看看日本拍卖业是如何来寻求来自中国的合作新模式的。 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日本曾经在全球范围内购买了大量的艺术藏品。近年来，随着中国藏家购买力的不断提升，旺盛的需求使得各类藏品价格水涨船高。日本国内的藏家纷纷看准时机，将手中的艺术藏品出售兑现。为了进一步挖掘潜在市场，日本拍卖行业加快了进军海外市场的步伐，不断寻求新的合作模式。千和拍卖是日本唯一一家上市拍卖公司。2016年年底，该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新股的方式引入中国资本。由于同类藏品在中国国内的拍卖成交价格往往能够达到日本市场的3倍以上，因此该公司在日本国内加大收购书画和瓷器等中国艺术品的力度，通过与中方的资本合作，还可以将这些藏品直接带到中国国内的拍卖会上进行交易。该公司引入中资之后的一年内，拍卖总交易额同比增加27%。 でその中で、今後その中国骨董を、古美術というものをこう中心にしたこのオークションの組み立てをずっと企画を今しておりましてですね、骨董品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そういうこう美術館や博物館の方からまあこの売却をされるようなものっていうものをできればオークションとして取り扱いたいなということと。 日本拍卖行业拓展海外合作新模式，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艺术品的回流。但是，留存在海外的艺术品时间跨度长，种类繁杂，需要具有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来辨别真假。另外，也有业内人士提醒，除了极少一部分大型拍卖公司以外，日本大多数拍卖行对拍品的真假不承担相关责任， 在购买之前需要对相关艺术品进行充分的调查，如果是高价物品，建议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藏家在参与市场投资的同时，也要保持理性，正视其中隐藏的风险。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好，接下来再来说说洋垃圾出口这个话题。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固体废物的进口国。统计显示，全年全球 56% 的垃圾都出口到了中国。废纸、废塑料、废弃的电子产品成为了主要的洋垃圾的构成。而对于像美国、英国、欧盟一些国家，还有澳大利亚等等这些洋垃圾的主要输出国呢，对于中国从2018年开始实行的全面禁止进口废弃塑料等等24类固体废物的这样一个禁令感到十分的不适应，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把垃圾捆绑直接出国是最方便最省事的一种处理方式。随着中国洋垃圾进口禁令的生效，有不少专家就提示呢，这个政策将会长期的来进行，也会倒逼这些垃圾出口国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垃圾处理能力，加快资源再生技术的研发和利用。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呢，也在寻找一个新的垃圾出口目的地，比如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呢，都已经转而寻求将垃圾输往东南亚国家，像印尼、越南、泰国等等。下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为大家介绍，在2018中国的洋垃圾进口禁令实施之后，全球垃圾出口的新路线图。 那说到中国宣布洋垃圾禁令带来的影响，那首先呢，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垃圾出口目的地的一个转移。那其中我们从美国的这个电子垃圾的出口路线图来侧面来看一下此前全球垃圾的出口流向。那其中呢，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进口国，那每年接纳全世界 70% 的电子垃圾。那此外呢，美国的电子垃圾流向，我们看到还有呢，去往这个亚洲的印度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那在非洲呢，流向比如说加纳和这个尼日利亚等地区，而在美洲是流向了墨西哥以及呢南美的委内瑞拉以及巴拉圭等地。因此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啊剩下的这些进口垃圾的地区，可能呢会面临更大的垃圾进口压力。那不少的观点认为说，下一个全球垃圾的接盘侠将是东南亚地区。那同时呢，不少中国的废弃物加工企业也将呢向邻近的发展中国家搬迁，这包括马来西亚、越南、印尼和泰国，在过去一年都是吸引了不少塑料回收领域中的中国投资者。但分析认为呢，这些国家并不具备与中国相同的设施标准，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发展出安全的充分处理洋垃圾的能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眼下正值春季，又到了小龙虾大量上市的时候了。来自北京晚报的数字显示呢，今年的小龙虾在四月底一上市，价格就比往年高出了 25%。 原因是呢，供不应求，因为小龙虾现在呢是中国各地到处都在吃，而且2018年的夏天又将举行世界杯，一边看世界杯一边在露天场外喝啤酒吃烧烤，小龙虾自然是主角，所以供不应求，价格继续上涨。那现在呢，国人对于小龙虾的喜欢已经传到了国外，最近就有中国厨师把麻辣小龙虾带到了埃及，在那里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进行了一番新的调制，大受欢迎。好了，我们就一块走进埃及开罗这家中餐馆推出的独特柠檬汁配麻辣小龙虾。 在埃及首都开罗的马阿迪区，有一家浩记海鲜烧烤店，店老板是年仅28岁的东北人朱宗浩。这家店主打是海鲜烧烤，但更具特色的是他推出的柠檬麻辣小龙虾，时间不长就成为了这里的招牌菜。店家介绍说，小龙虾关键在调味儿，先将葱姜、辣椒、麻椒、花椒以及从中国带来的特制酱料放在油中翻炒，之后放入小龙虾爆炒。 最后就是最具特色的原料柠檬。这个埃及当地的小柠檬味道可是相当的足，令小龙虾清新爽口，回味无穷。 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吃那个小龙虾，我觉得那个古味特别好吃，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中国人在埃及，现在他们做那个小龙虾，古味特别好吃，特别是埃及新鲜的柠檬，这我觉得古味我比较好。 从色香味上面来看都不错的，从颜色上来说，它这个绿配红，让人看了就有一种想吃的欲望。最重要的，它的特色就是什么？柠檬。加上咱们埃及这个小柠檬之后，清理解味特别好。 制作柠檬麻辣小龙虾的主要食材小龙虾来自埃及尼罗河，价钱很便宜，52磅一公斤，折合人民币9块钱一斤。 每天都给我送到店内。送到30公斤至40公斤左右， 168埃镑一份的小龙虾，折合成人民币60块钱，价格亲民，普通大众都可以消费得起。生意好的时候，店里一天可以卖出20-30份。 这个前景呢是一线，现在目前来看是非常好。将来呢，可能我会针对这个龙虾，会开一个龙虾主题的一个店。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春暖花开的五月，也开启了北半球的年度旅游热季的来到。从五月到九月，北半球最忙的旅游季节就要开始了。韩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游客十分青睐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年2018年韩国旅游业的状况怎么样？他们会推出什么样的举措来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呢？同时，随着中国国内游客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旅游目的地的不断丰富，韩国不可能再像前些年那样过度的依赖中国游客。那么韩国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加多元的游客构成呢？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此采访了韩国庆熙大学旅游观光专业的李继宗教授，请他来介绍这个话题。 日本黄金周是从4月29号到5月7号，中国五一劳动节假期是从4月29号到5月1号，所以五月初是旅游业的旺季。在韩国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也包括许多假期，所以很多人会因为休假而花更多的时间去旅行。据韩国旅游组织的统计，三月份中国访问韩国的人数同比下降了40%，中国游客总量不到33万人次。 상당히지속되지않겠나하는이런예상이되고있죠。 从一家韩国当地旅行社的情况来看，中国团体旅游预订数从去年的1000个大幅降至今年的0个。一般来说，中国游客占外国旅客人数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尽管中国游客数量大幅下降，今年第一季度来韩外国游客总人数却有所增加。 올해1분기외국인관광객은371만 명 정도。 今年第一季度大约有371万外国人访问韩国，同比增长3%，中国游客人数下降9%，但其他国家游客增长了14%。例如日本游客人数为61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21%。东南亚和中东游客约6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来自日本和东南亚游客人数的增加，以及旅行社韩国旅游商品供应量的增加，正引发一种来韩旅游潮。与去年三月份相比，今年韩国和日本廉价航空公司乘客人数为155万人，增长了30万人。东南亚旅游人数同比增长了44万人次。 东南亚游客역시233万名으로작년동기대비43만 명이늘었습니다。 外国赴韩游客人数增加的原因是日本和东南亚游客的增加。从三月份的数据看，日本游客人数同比增长了22.4%，而台湾游客赴韩旅游的人数为74512人次。台湾赴韩游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8.8%， 是访韩外国游客中增幅最大的地区。日本和东南亚的游客正在填补中国游客的空白。那么他们来韩国旅游的原因是什么呢？ 价格是影响韩国在旅游方面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旅行社扩大其服务项目，价格已经变得更具竞争力。此外，韩国政府和旅行社一直在努力避免萨德带来的影响，所以他们一直积极地在日本和东南亚进行旅游商品的营销。为了使市场更加多元化，政府将于5月份开始发放电子签证，吸引更多的东南亚游客。之前电子签证只发放给中国游客。此外，对于赴韩国居住到旅游的团体游客，他们将被允许进入韩国其他地区停留15天而无需入境签证。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一直在复苏，许多日本游客访问韩国，而韩流对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游客人数稳步增加。 东南亚相当많은그런그긍정적영향을주고있습니다。 目前日本游客对韩国的访问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因为日本政府比较担心北韩核问题可能带来的危险。然而由于韩国电视剧的流行以及旅游项目的增加，韩国成为更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韩国政府通过旅游产品博览会和无签证入境协议，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赴韩旅游。韩国旅行社也积极推广旅游产品，例如明星演唱会、医疗旅游和韩剧拍摄地等旅游套餐。正是韩国政府和旅游业的巨大努力，我们开拓了很多新的市场。 그동안우리한국은사실뭐이무슬림 韩国与中东国家的文化接触较少，然而截至2015年，统计显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总量达到18亿，相比之下，中国人口为14亿。尽管将一个国家与宗教和文化人口进行比较是比较牵强的，但穆斯林的凝聚力可以与一个国家相媲美。今年，预计穆斯林游客人数首次突破100万大关。从东南亚国家来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口都达到2亿，所以赴韩游客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韩国旅游组织最近推出了穆斯林友好之旅这一旅游项目，它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对穆斯林友好的环境来吸引120万穆斯林游客，并计划开办专门提供清真食品的餐厅。尽管中国游客人数不可避免的大幅下滑，但韩国旅游市场也越来越多元化。 韩国旅游基础设施领域应该把这次危机当作一个机会来进行升级。为了实现外国游客多元化，韩国旅游业应该努力创造符合他们需求的优质旅游计划。另外，要不断发展韩国医疗文化旅游等高附加值项目。随着穆斯林游客的不断增加，韩国要增加供应清真食品的基础设施，餐厅应该提供清真食物，同时应该在各个旅游景点以及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地区设置祷告室，这些都是为吸引来自伊斯兰国家的游客采取的具体措施。 这个黄金周已经成为韩国旅游业实现游客多元化的里程碑，我们相信如果将这些努力持续下去，韩国旅游业将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韩国。5月5日是韩国的儿童节，玩具商家也得抓住这个商机向成人们兜售儿童商品。对于大人们来说，选择那些让孩子又可以玩又可以学的益智类玩具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么韩国有一家企业呢，在益智玩具类就做得非常成功，他们有哪些创意产品呢？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玩具作为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最近需求一直在不断上升。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韩国 Education System 公司，这是一家专门开发儿童教育产品和玩具的公司。今天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韩国 Education System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金永顺女士，与她共同聊一聊他们公司。 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是玩具，而且是教育玩具。我们的产品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流失。我们并不是专注于开发机器人和其他受欢迎的玩具， 而是专注于有着教育功能的产品。起初，我们研发可以帮助孩子提高创造力的产品。我们发现幼儿园里面的玩具往往不够充足，许多地方都在重复使用已经损坏的玩具，或者是不太安全的玩具。我们一直努力为孩子们打造更安全、更不易破损、更有趣的玩具。 错지지않는거고그리고즐거울수있는것을좀해보고싶다라는생각을하게됐더랬어요 韩国 Education System 公司首席执行官金永顺女士曾经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在一家家用学习资料公司工作。她访问了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国家，了解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工具。其中一个特别的方法来自于德国教育家 Flaber 开发的一种名为 Gabe 的学习工具。2001年他建立了韩国 Gabe Education 公司，主要是出租 Gabe 教育材料。他的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当他访问儿童机构来推广他的产品时，他发现了儿童玩具。此后他一直在不断考虑如何让玩具更加安全而且更加有趣。2003年他把公司的名字改为现在的韩国 Education System 公司，并且将孩子的安全和幸福放在第一位。韩国 Education System 公司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研发，特别是在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合作建立研发中心之后，2012年公司推出了室内车型玩具 Quickcar。 집안에서아이들에게소근육아니고대근육을움직이면서놀수있고 我们开始考虑孩子们可以在家玩什么样的玩具，如何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运动技能，什么样的玩具不会产生太多的噪音。我们决定研发一辆车，最关键的是安全。Quickcar 有一个额外的车轮，一般来说，一个车轮可以支撑20公斤，但如果额外增加一个车轮，可以支撑高达100公斤的重量。此外不会翻车，孩子可以安全地坐在里面。另一个特点是孩子们一般喜欢加速，很可能会撞到墙壁，如果发生碰撞，车很容易撞坏，孩子也可能发生危险。为了防止这些事故，我们研发了三级卡扣技术，获得了专利。即使在高速行驶时碰到墙壁，也能防止孩子飞出车外。这与其他产品相比只是一个很小的差别，但它使我们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 Quickcar 是为儿童开发的，适合12个月龄至7岁的孩子使用。这款玩具车比其他产品多了一个轮子，它有5个橡胶轮可防止噪音。它的手柄非常牢固，可以承受100公斤的重量，具有360度扭矩的能力。这款产品有着完善的安全性能。此外，通过改变贴纸，汽车可以变成7种不同类型的车辆，如消防车、校车、警车等，可以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有了这些优势， Quickcar 很快就得到了韩国家长们的好评，并开始被亲切地称为韩国儿童车。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出口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卡塔尔、新加坡等地。在 Quickcar 获得成功之后，2015年金女士开始开发新的产品。 我们开始制作 Cublocks 积木玩具，我们一直考虑如何让积木更安全，孩子们会不小心将尖锐的积木戳到他们的眼睛。我一直考虑如何让这些情况更安全，所以我们研发的积木必须要柔软。另外一个优点是，当我们关注产品安全时，我们更关心产品中某些物质的含量。当满足这些要求时，可以获得 KS 认证。我们研发的积木没有任何有害成分，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的家长在看到安全测试的结果后非常放心。这种玩具非常柔软，没有任何有害物质。 Cublocks 这种积木是100%无毒无害的，并不是由常规塑料制成，它们是由 EVA 制成，柔软灵活，无论是踩踏还是扔出，孩子们都不会受到伤害，即使孩子们放在嘴里也是安全的。 Cublocks 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是由侧面连接的，换句话说，它们与传统的积木不同，因为 Cublocks 只有底部可以与另一块连接，而不是在积木的顶部和底部同时具有连接点。这种独特的连接方法在韩国、美国和欧洲等27个国家获得了专利，能让孩子们发散思维，考虑整体结构。